好，哇，好快，第三節翻嚟，我繼續講埋嗰個故事先。 係，好緊張啊。 係啦，咁嗰、那個嗱，輪到佢阿媽都出事啦，跟住將全屋嘅燈著曬啦。 係， 有個觀眾話佢不嬲都係 24小時唔熄燈啊。 Laura 係咪佢叫？ Laura 系啊 ，Laura 个24小时都唔识嘅， 电费好贵啊！ 嗱，咁佢就第二日咧就嗱嗱声去咩啦？就揾人咧，唉，即刻去揾师傅问啦。 系， 跟住去揾师傅问嘅时候咧，咁嗰个一问，佢话其实咧你嗰间屋咧唔只系一个人， 系、啊、 有一家人。 系， 你只不过系见到，你只不过系见到嗰两公婆啫，仲有两个小朋友你未见到。 咁咧，边啊？嗰两个小朋友冇出现过喎，咁多年都 冇。佢两个冇出现过嘅，净系佢哋两个不约而同就系见到嗰两个大嘅啫，就冇见过两个细嘅。跟住咁，佢又问嗰个师傅咧：，喂，有冇办法帮我请走佢啊？佢住咗咁耐咧， 系咯，人哋屋主嚟噶嘛。 系啦，佢系因为系佢上一手之前已经喺度嘅，但系佢呢一手咧交代得唔清楚，佢可能咧即系拜四角啊嗰啲啊， 要烧阴契噶嘛，系咪啊？ 烧阴契都要识烧、啊，你喺门口烧啊，你唔喺门口屋企里边烧啊。 我听过有人真系屋企正中间烧咯， 咁咪即系冇请走佢咯。 系啊，我真系未听过人哋可以咁样样噶。 系啦。即系你呢啲系你 唔 系呢啲系你信嘅话，你先会啫，系咪啊？咁原来跟住咧，佢好似啲新界咁啊，逆权侵占、哦，即系佢住咗咁耐，其实佢当咗自己，我都系呢个家臣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佢嗰个师傅同佢讲啊，即系个师傅同嗰班嗰四个讲， 系嗰个生人嘅屋企啦。 同埋，即系佢两个家庭都要拗噶嘛？喂，而家你搞到人哋、哦，但系嗰四个人兄啦，佢唔系，我喺度住咗好多年噶咯。 系， 咁佢又冇话佢嘅，咁我住喺度冇问题，我又冇搞佢，佢撞到我啫嘛。 系， 但系咧嗰间屋咧，就佢哋其实咧就悭翻好多电嘅，因为嗰间屋经常咧个气温系低嘅，唔高嘅。 正常啊。 系啊，嗰间屋嘅气温系唔低唔。 通常有嗰啲。人兴响度嗰啲地方都系嗰个气温咧系偏低的， 系啊，佢开风扇得噶啦，平时都系， 系啊， 即系唔系好开冷气嘅机会唔多噶。 我绝对明白。 跟住佢就跟住又同佢倾咗好耐啦。佢话不如咁啦，你安翻个地主， 就将佢归翻喺嗰个位啦， 归翻喺嗰度啦，即系你当供奉佢啦，大家相安无事啊。 同我屋企嗰个一样， 系啦，你夹硬赶佢又冇意思啊嘛。 系啊，咁人哋一拍两散嘅就真系咁样。 你都喺度住噶嘛？ 佢咪继续搞你，你咪搞到你顶唔顺，你咪咩咯？ 师傅可以帮佢搞嘅，但系你咁样讲唔通咯。即系其实唔好以为咧，啲法科师傅下下都用武力，其实佢不嬲都主张以和为贵嘅，倾得掂就倾。 因为佢如果即系当佢打散咗，佢自己都要受噶嘛。 佢都系杀生噶， 咪就 系 咯。 系啊，佢就终于咧，佢话佢搞掂咗之后咧，都有教好佛。喂，真系吓死啊，大佬啊！ 梗系啦。 嗯，喂，佢听讲你住嗰间屋都系有啲咁嘅奇妙嘢噶。 因为其实咧，即系我屋企咧，因为我系住公屋嘅。即系唔怕老实啲讲，咁、我嗰时咧，其实系我好细个入去住嘅，我大概咁中学中一二三嘅时候入去住嗰啲时间。 系。 咁点解一定要接受嗰间屋？系因为其实已经你知，好似拍六合彩拍三次嘅啫嘛。你如果连嗰一次都唔拣咧，你唔知要 N 年之后先有得再有机会，仲要系未必有得上楼。 佢就俾你拣第一次，唔知隔几耐拣第二次，跟住最多三次之后你重新排过。 不过我都好彩，我第一次你知唔知我去咗边啊？石梨啊， 石梨杯啊，石梨咯， 系啊系啊， 近住咩啊？城门水塘嗰边啦， 系啊，所以我第一次派咗去嗰度咯，跟住我冇要到啦，咁去到第三次，点解我会拣去咗嗰度咧？就是、因为我嫲同我住得好近，咁阿嫲老人家自己一个人住，咁唔放心咁咪去嗰度啦，咁啊唔怕透露就系我屋企咧系啲点，上次都应该有提过嘅井字型，咁其实嗰阵时我哋去睇嗰间屋嘅时候咧。我第一嗰只系夏天嚟嘅，八九月啊，最热嗰啲时间， 为什么我刚才说话你提到说那个家呢很悭电的嘛、但二天时开个风扇连冷气都不用开，我真的很认同。我那时入去这间屋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见过七八月的时候你明明间屋是没有风的，你一滴风都没有感觉到，但你入到去是很凉咯。凉到好像开完冷气，但是你想想一间屋吉屋来的没有电的根本就。又没有，不要说有没有电啦、你没有电器都一样电器都没有，没有冷气什么都没有。那你冷风在哪里来的，即是那些冷的气冻的气温在哪里来的。那时候其实是很不愿意搬入去的，因为这个感觉我一左脚踏入去我全身毛管动啊。那没办法啦。我爹哋又睇唔到，我妈咪又睇唔到，得我一个感觉到。咁冇得拣，咪又焗住搬入去咯。点知一搬入去嗰时候，我哋仲要好赶急咁样搬入去，喺大概十月嘅时候入到去。咁十月都热噶嘛，我哋呢几年冬亦几可有冬天啊？冇秋天噶嘛，一嚟就夏天同冬天。十月都热到阿妈都唔认得。我有一晚瞓觉，咁我瞓碌架床嘅，细佬瞓下，细佬而家瞓下一格。咁因为我哋系两张碌架床嘅，呈一个 L 字咯，喺个角落头。咁你知道呈一个 L 字，大家想象下啦，呢一个即系一个床，两个床尾对住床尾咁摆嘅。咁呢个角位系会好黑噶嘛？咁我妈咪、爹哋就瞓呢一边嘅。我就瞓呢边嘅，细佬就当时瞓爹哋妈咪上面嗰铺上架床。咁嗰时细佬得几岁呢，好细个呢，我有一晚突然间听到鉗书声啊。即係好似有本杂志喺度刷刷刷嗰啲声。三下。我以为我细佬又唔瞓觉啦。靓卿喺度睇漫画啦。正准备趌起身就闹㗎啦。三点钟佢都唔瞓，黐线㗎，对白都諗埋啦。佢瞓到隻猪咁。喐都冇喐过。 嘎嘎声喎。係。 我一起身。咁嗰下就係咪听错啊？又再嚟囉。嗰啲声听得好清楚，係我床尾传出嚟，就係嗰个好黑嘅角落头。 我好憎人咁睇书嘅发发声嗰啲揭嗰啲啪。 你仲要半，你諗下半夜三更大声到係你会醒喎个人。你可想而知佢几扰民。咁你仲要係嗰下我趌起身，咁我通常你啲鬼片一趌起身就会消失晒㗎嘛啲声。佢仲要继续钳囉。钳咗两下我真係驚到成个人即刻返低，然之后攞大被冚过头啦，咁咪驚得就瞓着咗啦。咁由嗰晚开始就陆续开始有事发生。咁就我意思係陆续有事发生，係无啦听到楼上有波子声囉。咁点解我会话喂，可能啲人话你波子声系冷缩热胀啊啲乜嘢嘢，我觉得嗰啲废话嚟嘅，点解呢？ 冷缩热胀唔系咁嘅声嘅。 係啦，同埋完咗件事呢冇晒嗰啲声啊。你知唔知系黐线到每一晚系有波子声啦、有拉台拉凳嘅声啦，间唔中直情系好似听到有啲对话㗎。闹交嗰啲声嚟㗎，但系你听唔到佢嘈緊啲咩囉。咁点解我会话嗰啲系废话，根本唔系嗰回事，系因为件事完咗完全一粒声都冇，到而家我住咗咁耐都冇嗰啲波子声囉。咁跟住一直都冇理佢啦，除咗比较嘈之外。咁去到我读到上去再大啲啦，读high deep 嗰啲时间啦，就最严重啦。严重到咩地步呢？我记得我有一晚我是开夜车温书的。咁我之前我都讲过，我嗰时系去到 high deep 嘅时候，我系一边 full time 读书 part time 我就做嘢噶嘛。咁我好有时夜晚 收。我记得嗰阵时你系咪某个后援会，你直情喺 check room 同我讲噶？你有讲过 有、啊、 好似系啊。 有，我有提过噶嘛。出边系有个露台噶嘛。咁露台连住有个洗手间噶嘛，我同你讲过，咁个洗衣机就摆喺个洗手间出边，啱啱配个角。 佢系嗰种旧式嗰啲个厨房喺出边嘅，跟住有个厨房个厕所厨房喺出边。 系，总之系连住个露台啦，厕所同厨房系连住个露台嘅。 个露台系要揾嗰啲咩下边嗰架，要揾啲瓦坑嗰啲胶咧挡住啲风嗰只啊嘛。 类似系嗰啲啦。咁有一晚我温紧书。 咁嗰陣時咧，以一個 L 型啊嘛，咁我書台喺我媽咪個床頭嗰個位啦，咁我電腦喺嗰邊啦，嗰陣時仲 exactly 聽緊嗰個節目啦嚇，即係有台嘅節目啦。突然間即係左邊呢一邊，因為我呢邊左邊身係向住露台，突然間涼咗陣，半邊身好凍。咁你會下意識望一望，係咪冇閂窗啊？因為嗰時又係十。又是咁啱，又是十月嗰啲时间，十月十一月啦，开始翻风嘛。哇！我嗰下我永远最记得嘅，有一个精子咁样嘅物体，佢四肢着地，高速地行过，即系大家以前即系录影带时段咧，唔系有得快播嘅。佢 fast forward， 佢系快到系嗰种咯， 嘈一声就过咗。 系啊，但系佢唔系飞快，你系见到佢爬过去系好快速地咯。佢爬过去个方向系由呢一边厨房嘅方向爬到去洗手间嗰边方向。咁嗰下就，因为佢仲系着白色衫啊，我觉得系咪有毛巾啊？跌咗落嚟定咩？我以为自己系眼花，冇理佢，继续温书啦，过两日考试嘛。但其实你一下你会心里面会怯，跟住你就会不停系咁睄噶嘛，眼尾。佢由厕所嘅方向由飞奔咁样样去咗厨房， 又翻翻转头。 系吓到我冚埋本书，即刻熄咗唔听啦，大被冚头瞓。咁因为我同我妹分开住嘅，咁我个妹就同我嫲住啦，因为我嫲独居噶嘛，咁唔放心就摆咗同我嫲住。但系我妹会嚟食饭嘅。佢永远唔敢入厕所， 即 唔中意去我哋个厕所。 你个妹啊， 系 系 点样忍佢都忍到翻屋企。 嗰 时冇问佢咩事，我又冇讲啦。咁、 啊、 去到一个点系太骚扰到，因为其实系连续嗰个礼拜开始都系咁样啊。系开始烦佢，一嚟嘅时候我就识佢，系隔住十二点、一点、十二点嗰啲时间就嚟噶啦，因为我屋企人好早瞓嘅。佢就嚟噶啦，好惊啦，咁又唔敢同阿妈讲，又唔敢同爹哋讲啦，又唔敢同阿嫲讲啦，因为讲咗唔知有咩下场噶嘛，会俾人打噶嘛，咁忍唔住啦，就同我妹讲，一唔讲又自学，一讲就夹后宫，佢话俾我知佢喺我洗衣机厕所洗衣机嘅方向见到长期有个黑色人影企喺度， 即系成日佢一， 所以佢唔敢去厕所， 系。 系啦， 因为你要经过佢先入到个厕所。 系 啊， 啊，所以佢系唔敢去厕所咯。 系， 我嗰刻我觉得死火啦，大镬啦，咁即系唔系我自己睇错啦，咁啊嗱嗱声同我嫲讲啦，咁同我嫲，咁同我嫲讲咗咧，佢就俾咗个观音卡定唔知咩，我一嘢就黐咗喺个埲墙度，黐到而家都冇跌落嚟噶，黐到而家我都唔敢搣佢咯，我一直黐喺嗰度咯。自从黐咗之后咧，佢就冇再有呢啲事出现过，但系佢周不时都系会有嘢飞过咯。咁点解先讲话鉛書嗰個啦，我漏咗個 part 唔記得咗講啦，因為我聽到鉛書之後，咁我 keep 住一直都有聽到嘅，咁呢一鉛書呢一件事就係喺嗰個精子之前發生嘅，咁點解我頭先我好認同係你將佢即係要歸佢落去地主呢？因為我先同我嫲講，我嫲唔信，咁後尾之後呢就發生咗精子嗰單嘢啦。咁其实前绕都好几年噶嘛，但我觉得鉛書其实好少嘢，我自己过咗一阵就唔记得咗。咁到精子嗰件事发生之后，我真系忍唔到同我妈讲晒成件事，我妈都唔信嘅，佢觉得我细蚊仔。点知有一日佢突然间攞埋啲祭品嚟，咁我哋嗰时嗰个位系摆咗张 sofa 噶嘛，即系厕所后边嗰埲墙摆咗 sofa， 佢就叫晒我哋成我爹哋都喺屋企嘅，我妈咪翻工。我三兄弟姊妹加埋我爹哋就叫我哋入厨房比一比，咁我哋八卦细蚊仔梗系伸个头出去睇㗎啦，佢好似念念有词对揸住三支香向跪喺个 sofa， 好似前面 sofa 个人坐喺度，跟住同佢喺度讲数。咁自此之后呢，我就冇再呢啲怪事发生，即系冇再有听到鉛書声啊，跟住之后因为我做完呢单嘢就俾咗个观音卡我哋拍摆咗喺度，黐咗喺埲墙度，咁就冇呢啲咁严重嘅事发生啦。咁 点解我觉得佢应该去咗地主呢，因为佢冇再喺屋企凹凹样样啊。 嗯， 我间唔中我会眼尾可能翻屋企嘅时候，霎个会好似有个人喺嗰个地主位啊，门口地主公嗰个位啊。咁、嗯、但系精即完咗精子嗰单嘢啦，佢去咗嗰个后屘查到就应该阿伯嚟嘅。 嗯。 唔知点解佢喺呢间屋过身啦，定系医院过身？佢留恋呢间屋翻嚟啦，唔知啦。总之一个老人家，因为我嫲每年父占位都会帮佢做嘅、我嫲系一个好好好好嘅人嚟嘅，一个佛教徒。但系自嗰次之后咧，就不周不时好烦，门即窗口大窗无啦啦会有啲嘢飞入嚟咯。佢仲要好死唔死喺你面前咁样飞过、啊。Exactly， 我同你哋倾紧偈，单字倾偈 ，chat room 倾偈，跟住之后听嘅时候就飞过、嗯，因为我通常都温紧书噶嘛，啲时间一边听、一边同你讲嘢，一边温书啦。佢就喺你面前飞过咯。 嗯， 去到好几次，我忍唔住闹爆佢。 唔系、啊，你咪俾咗个位去。 是其他嘢啊！ 嗯， 我唔知系佢守得住个门口定守唔住个窗口啦。即系嗰段时间系会有嘢咁样样飞过嘅。 嗯， 系啦。咁后屘，因为其实系啱啱佢摆咗去地主之后冇几耐，有呢啲嘢飞过嘅。 嗯， 咁后屘再好多，我所以我就唔明，其实佢哋系咪就系睇门口？ 唔系嗰个地主又唔同喎，土地公又唔同喎。 即系地主系门口， 地主系上边系神。下边嗰个五方土地财神，嗰个先系土，嗰个先系地主。 咁门口摆嗰个唔系叫地主公 土地公嘛？嗰、那个系福德神嚟噶嘛？那個、 地下门口地下 系啦，嗰、那个系帮你开门口嘅，里边嗰个神灵啊嘛，上面系神，下边系灵， 系三格咁样噶嘛？ 系咪你有祖先就三格嘅？ 我就系知佢应该去咗门口地下嗰个位咯。 嗯、 我唔识分系地主啊，定系土地公啦、啊 嗯。 但我就想知佢系咪守住个守得个门口，守唔到个窗口、啊。 如果你真系如果你信嘅话，你冇做过啲仪式咧，其实佢边度都去得噶啦。你都系供奉紧嗰啲嘢。 但我知道佢就冇再喺间屋入边啦。 系，但系啲第二啲又入嚟、啊。 所以我就系想知佢系咪守得住个门口，守唔到个窗口咯。 但系而家 佢喺个窗口入啊。 但系而家都仲系。 而家门口，而家系门口入唔到啦。而家窗口都冇啦。我唔知系闹完之后，跟住我嗰段时间我系自己插香嘅，即系我有讲过，哇，好烦啊，又嚟嗰啲咧。 唔系、啊，你觉得佢烦，你越插越多噶喎。喂，有饭开，梗系嚟啦。 唔系啊，地主我插翻俾嗰个。 系。 搬咗去嗰个位，嗰位仁兄。 系。 系啦。 哇！ 又好翻 翻，我哋第四节翻嚟再讲。